妹平安，又在这里见面了。上一次见面是在视像的，如果你记得，啊，就不经不觉了，都两年多了，感谢神的恩典，又让我们有实体的聚会。做了几十年人，活到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有什么感受啊？即可能有三个字，真的不简单，是不是？现在这个世界我们称为一个什么世界呢？很多人有不同的形容，我想不少人都会这样说，就是乱七八糟，是不是？真的，好像真的很难搞啊，这个世界。一时又有疫情，一时又有战争，一时那些疫情又变化，是不是？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第五波，现在第几波？现在听说都第六波，你知不知道？我们都没有人追了，是不是？第六波都未完，现在有一个什么 monkeypox， 什么猴痘，是吧？真是吓死你啊。咁啊，遲啲全球暖化嘅時候又有乜嘢？又有呢個登革熱病，有冇聽過啊？唔緊要啦，冇聽過都係啊，好多人驚噶，呢啲真係好似咧暫時未有苗疫嘅嚇。今日我哋要講嘅題目咧就係，我諗到咧就係呢個耶利米當時候所處嘅時代咧，都可以攞嚟同大家嚟到借用分享嘅。尤其是當我哋讀呢一幾節嘅聖經嘅時候咧，你睇唔睇到咧？有兩個字，我係用顏色咧嚟到表明出嚟嘅喎。呢兩個字係咩字啊？秘掳係啦，無論第一節、第二節又有啦，第四節又有啦，兩次啦，係咪啊？跟住咧就第七節咧又有啦，係咪啊？咁所以呢段聖經咧，可都係好關乎咧以色列人秘掳嘅一啲嘅信息，係咪？當我哋有思想嘅時候。被以色列人秘掳，你觉得好唔好受啊？秘掳好唔好受啊？可能你未试过系咪啊？咁我哋话咩叫秘掳啊？咁秘掳嘅意思好简单啫嘛，因为咧即系囚被包括咗囚禁啦，流亡啦，俾人放逐啦，系咪啊？咁啊囚禁嘅意思系咩啊？囚禁咧即系俾人困住咯，系咪啊？困住咧就咩？就失去咗一定嘅自由啦。呢一两年有冇经历过啊？冇啊，有啦，个个都点头啦，因为你一去翻香港又好，去边度都好，就隔离十四日噶咯，系咪啊？都算系囚禁啦，系咪啊？都唔系几好受喎，我都囚禁咗五次喎，因为我来回香港两次，跟住又再一次啊，哇，真系都唔系好受啊，尤其是咧廿一日嗰阵时候，你更加即系觉得两个礼拜都够啦，硬系最尾个礼拜真系好辛苦噶，咁啊真系唔容易喎，以色列人话。是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失去了自由，甚至有流亡的感觉。什么叫流亡啊？即是有家就归不得，不是没有家的，怎么到处漂流啊？还更加惨的就是有一种放逐的意思，因为被人掳了去，被巴比伦掳了去的时候呢，不知道几时才可以回国家，甚至现在看到自己的国家已经是什么被毁了。所以咧，即係家破人亡啊，即係國破家亡啦，係咪啊？真係好唔簡單，係咪？以色列人佢經歷過呢一切嘅時候，我就諗下，以色列人正係喺逆境嘅當中，神佢係使用耶利米先知去話俾百姓聽，逆境當中應該點樣嚟對過活啊！所以今日當我哋要睇呢段聖經嘅時候，其實唔係同我哋唔係冇關係嘅，因為我哋都可以乜嘢？我都可以咧，嚟睇当中睇下神俾我哋有啲咩嘢嘅说话啊，有咩嘅教导啊？喺呢段短短嘅圣经里边咧，我睇两点嘅啫，好容易记喎。如果你写呢个嘅所谓讲道嘅笔记嘅时候啊，呢两点咧，第一点咧就系咧，我哋特别睇第四节嘅时候咧，有啲嘅亮光就走出嚟啦，因为圣经咁讲啊嘛。万军嘅耶和华以色列嘅神对所有被掳的，就是耶和华。把他们从耶路撒冷掳到，然之后咧，再睇第七节，佢话我把你们掳到，咁啊，当然掳到巴比伦啦，系咪啊？咁但系我谂下，我一谂这个耶利米去写以色列人被掳嘅时候，明明就系巴比伦将以色列人掳去噶嘛，系咪啊？咁但系你有冇睇到呢个特色就系话，唔系啊，唔系净系表面上高巴比伦将以色列人掳咗去啊？圣经话边个掳去啊？是耶和华掳去的，没了耶和华的允准，巴比伦动都不可以动神的百姓，所以背后是原来有神的手在当中，将他们掳去，掳去到一个这么艰难的光景里面。所以当我想想，是啊， 在我们逆境当中的时候，其实第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什么？认识神的作为。第一个作为就是神的管教。因为我们很清楚看到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掳去，他们被掳去的原因是基于什么？我都知道是基于他们不听话，是不是？过去日子当中，其实他们领受神的教导很多，所以早到他们出埃及之后，神就颁布很多的律法给他们，是不是？如果你稍微看看这个《申命记》第四章的时候，都可以什么明白神预早已经提醒了以色列人了。你看看第四章的25、26节，好不好？27节，请一起读，好不好？他说什么？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稀少。哇！你觉不觉得神的说话好犀利？都未入迦南啫，神预先话俾佢听，你哋一住耐咗咧就身痕啦，广东话就身痕啦，就咧雕刻偶像啦，学埋当地嗰啲嘅所谓风俗啦，所以摩西佢嘅语重心长话咩？我呼天唤地。哇！呢一种嘅呼天唤地，即系睇到神嘅心肠喺当中，话俾你哋听，提醒你哋你哋如果真系咁行嘅时候，你哋就会乜嘢被除灭即系被分散到万民。咁尤其是当我睇跟住咧去睇以色列嘅历史嘅时候啦，真系咁嚟到咧。特别我哋睇以历代下嘅时候咧，特别系讲好多个犹大嘅君王，系咪？以色列人君王已经是被掳了去啦，系咪啊？讲到犹大的时候，最劲一个是咩？其中一个哇，特别是圣经咁讲，佢话历代之下33章第一节，佢话马拿西登基的时候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第二节话咩？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些可憎的事。跟住佢话咧，佢重新嘅嚟到咧建造呢啲嘅丘坛，呢啲嘅所谓咧为巴力为呢啲嘅所谓侍奉天上嘅万象，咁嚟到去做咩啊？嚟到去咧起呢啲嘅所谓偶像佢嘅拜祭甚至到咧圣经话俾我哋听咩啊？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嘅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咩啊更甚，仲差过列国咁然之后神又真係好好喎。圣经话乜嘢？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乜嘢？却是不听。咁神话你唔听咁点啊？管教咯。所以第十一节一齐读。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铁钩钩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你读到这段圣经你有什么感受？真的有时都会很容易用广东话讲几个字拿来衰，是不是？神已经是给足什么机会他了，但是他都不听的时候被人捉他不得已，还用头勾勾住他，锁链锁住他，很凄凉，是不是？但是你说在逆境当中真的要生不能，要死又不能，是不是？好艰难，但系唔好忘记，神嘅管教原来系对人有益嘅。历代之下，当马拿西佢俾人勾到去咧呢个巴比伦嘅时候，佢识得自省，佢识得乜嘢啊？嚟到悔改。33章12节话咩啊？他在急难嘅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嘅面前极其自卑。跟住13节一齐读啊！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坐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哇！你是不是很峰回路转？所以你有时候看历史书看旧约 哇，好精彩喎、啊！馬拿西衰到貼地、啊、但係咧，神咩啊？光照佢嘅時候，佢識得回轉，領受神嘅管教，跟住咧重新宣告：哇！原來耶和華唯獨你係神啊！哇！呢、這個真係好緊要，呢、這個信息係咪？啊！今日我想講乜嘢？係啊！当我们在面对逆境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人都会想一样东西，或者应该这么想、啊、神有些什么提醒我，会不会有些东西管教我呢？就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肉身的父亲照着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只有短暂的日子，唯有神管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但是一切的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他为那些经过这样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在逆境当中的时候，其实这一点都值得我们反省、啊、其实有不少人真的的，在疫情之前他说，哇，我真的将神摆在一边，那些灵修生活很差、啊、不需要说、一片刻 去灵修，哇，根本呢拎起本圣经都冇时间。但係逆境嚟咗啦，疫情嚟咗啦，咁点呀？被逼就困咗屋企啦，係咪呀？被逼困喺屋企多唔多咗啲时间读圣经呀、啊、有冇呀？有喎、啊、係咪呀？多咗时间反省人先知道，哇，点解我昔日忙忙碌碌，即係唔懂得享受返同神嘅同在嗰种嘅宝贵，读圣经呢嗰种嘅甘甜呢。啊、所以他懂得什么、啊、在当中原来这个逆境都是给他 有些提醒、哦、未必一定去到管教、啊、有些人病了就真的可能会想、啊、真的病了的时候真的不好过、啊、又给他有反省、啊、所以今天我不是说你所有的事都是一定是你做得不好，但是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有时我们要提想一下，究竟神有什么的教导呢、吩咐呢，或者甚至到管教呢？这个在逆境当中的时候，第一样嘢我哋要去做，要认识我哋嘅神究竟对我哋面对呢啲嘅时候有冇一啲嘅提醒。第二样嘢，当你头先读耶利米书嘅时候，第五节话咩？你们要建造房屋，定居落嚟，要栽种园子，吃园中嘅果子。跟住咧要咩？娶妻啊，生儿养女。唔单止系咁，你啲仔女仲要咧结婚啊，生儿养女。哇！咁即系呢个系咩意思啊？这个意思就话俾我听乜嘢？哎，是啊，你们在逆境当中被人老了不要过、啊、但是不要忘记神敢吩咐以色列人，你继续生活，继续好地来对安定地落来，这样来对面对你自己的人生，你的家庭，你们的工作，你们的职业，即是告诉我们什么。在逆境当中你要认识神仍然有看顾，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安心、啊、应该是不是、啊，所以每一个逆境，神虽然是容允许咁，允许咁，你又临到我哋啊。不过同时间佢都乜嘢？佢仍然一有看顾。点解？因为我哋系佢神，我哋系咩？神嘅儿女啊嘛，系咪？所以你要睇翻圣经以前摩西嚟到话俾以色列人听嘅时候，点讲啊？啊，你入呢个迦南地嘅时候，你知唔知啊？差唔多系四十年喺旷野噶啦，过去四十年长唔长啊？真系好长喎、啊，系咪啊？但系你唔好忘记，呢四十年你嘅衣服冇穿破，你哋有冇着一件衫着咗四十年噶？哇，真系啊，都有啊，好啲人好悭哦啊！哇，你唔好忘记，成百万嘅以色列人，哇，你嘅衣服冇穿破，你嘅脚也冇肿，哇，咁即系行咁多路喺旷野路都唔系好似而家啲咁靓嘅路，系咪啊？都冇肿啊！啊咁然之后引你经过啦大而可怕嘅旷野，嗰度有火蛇，有蝎子，干旱无水之地。哎、耶和华曾为你使水从坚硬嘅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嘅列祖所不认识嘅玛拿赐俾你。稍微读几次圣经，你就觉得神带领佢哋出埃及之后，佢哋不信入唔到迦南，所以逼住就系咩啊？旷野就漂流啊，成四十年系咪？呢四十年喺人睇嚟唔系好过嘅，不过神喺逆境当中，让佢哋都咩，仍然都有神嘅看顾，睇唔睇到啊？所以今日当我哋嚟到睇翻，我哋今日可能都系处喺逆境嘅当中，不过唔好忘记呢啲嘅逆境有阵时候就要嚟对咩啊？ 俾我哋经历神嘅看顾，就好似保罗，佢例子又话俾我哋听，佢自己都经历过喺佢身上有一根刺，呢根刺系咩？我哋唔去研究佢先啊。但系起码佢话我求过主噶啦，好似主都冇离开，都冇拎走根刺，系根刺拮住都好唔舒服，系咪啊？但系咧，保罗讲句说话咩？第十临后嘅第十二章第九节，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他却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你人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咦，保罗竟然可以乜嘢？可以喺逆境嘅当中，佢能够话咩啊？神嘅恩典系够佢用。所以今日我哋喺呢个逆境嘅当中，我哋会问一样嘢：你仍然有冇体会到神看顾你啊？有冇啊？有感恩、哦。所以在逆境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感恩的，因为为什么？哇，我们仍然有东西吃、啊、我们仍然呢、就是、有针打，有没有人 打到第三针了？有些人说第四针了、第四针都来了、可能年年都要打，我不知道，有针打你就真的执到了，很多地方原来都、就是、没足够那么多针打，是不是？有针打了就病得好一点，是不是、但是无论如何，哇！我哋喺逆境当中，原来都有好多嘅供应嘅，系咪啊？啊，冇唔会饿亲你啊，又唔会咧，真系咧，冇嘢食啊，系嘛？可能都试过啊，抢购系咪啊？有冇试过啊？啊，咁啊，即系原来其实不必要嘅，啊，唔使抢购啊，都有嘅，有足够嘅啊！我记得喺香港嗰阵时候，逆境嘅时候，哇！一有事嘅时候啦，啲超级市场啦，嗰啲架啦，我去到话空嘅，空嘅，空嘅，空嘅啊！哇，都好凄凉。有个姊妹话：，哎呀，我屋企冇米啊嘛，啊点点啊，哇，唔怕，我即刻送去啊嘛，哇！所以都有喎，喺逆境当中，原来有神看顾喎，啊！但系冇问题就系、是、问题，我哋有冇乜嘢去仔细去睇下神嘅作为嘅啫，啊！所以喺逆境当中，我哋会唔会有时候学下睇下神仲有啲咩作为咧？仲有啊！我认识神啲乜嘢啊？第七节耶利米就话俾你听，神将你哋掳到嗰个城市，你哋要为嗰个城市求乜嘢啊？平安，使佢得平安，你又得平安。咦？呢啲嘅说话，你觉唔觉得啊？唔系好明白、啊。我明明俾人掳咗去啊，所以咧国破家亡啦，点会有平安啊？啊！但系你仲要为嗰个城求平安，仲系？使你再得平安，咁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其实咧喺逆境当中，你唔应该冇平安。咩意思啊？因为平安系边个俾嘅？平安系神俾嘅。有阵时我哋人生里边，毕竟都乜嘢有平安，而呢个平安系乜嘢？系从神所赐嘅平安。你睇下第十一节，耶利米书我哋头先冇读嘅，嗰度点讲？一齐读。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睇唔睇到啊？当我哋嚟到去睇神嘅说话嘅时候，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喺逆境嘅当中。不过呢啲都系有神佢自己嘅允准，佢嘅计划，然之后话俾佢哋听乜嘢？其实最终我系咩啊？希望你们得到平安。这个平安你们要知道不是从、世界太平啊，所谓的米光常满啊，货如轮转啊，事事亨通啊，没病没痛啊，那才能够叫有平安。不是，在灾难当中，在难处当中，我仍然都告诉你们有平安。这个平安是来自什么？来自神他自己。所以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平安就好似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耶稣对门徒咁讲嘅，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请读。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基督啊，这个是新译本嘅，好清楚话俾我哋听，这个世界唔可能冇患难或者苦难，系有嘅。但是最重要就是在这些患难当中，这些难处当中，这些所谓这么多世界混乱的当中，我们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平安？而这个平安圣经说什么？在我里面，主耶稣说在他里面有平安。 所以在第十四节说，是啊，这个平安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即是主耶稣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的平安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什么，也不要恐惧。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在难处的当中，不要忘记捉回紧这件事。捉回紧是什么？你有没有神所赐的平安呢？如果没有的时候，那有些问题的，因为这个是神他自己赐过给我们的，是不是？神说给我们有平安的时候，我们的平安在哪里找呢？会不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找呢？不怪得啦，如果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找平安的时候，一波完了第二波，第三波又第四波，我们的心呢就真的是波动的，是波下波下的，是不是上下这样跳的，但是当我们一藏在主耶稣里面的时候，耶稣啊，不怕，因为你拯救了我，我是属于你的，任何事发生我都不怕，因为我生命在哪个手中？在神手中嘛。生命既然在神手中的时候，我们就有什么？我知道神是一定与我们同在，他不会离开我们，因为这个神的应许来的嘛，他不会应许，他不会告诉我们突然间就离开了我们的嘛，即使我们不好，他都不会离开我们的，你知不知道？第十节怎么说？耶和华这样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后，我必眷顾你们，向你们实行我满有恩惠的诺言，把你们带回这地方来。即是说呢，我满有恩惠的应许，我应承过，我一定会将你们呢带回去你们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耶利米就提醒百姓，你们在逆境的当中，不要忘记神是有应许的。哇，如果你懂得去支取神的应许的时候，你怎会没有平安呢？就有时候我们忘记了，咦，是啊，难处当中圣经早已经讲了，但我们可不可以支取神的平安，支取神一切的应许呢？就好像第十一节，神提醒以色列人，我要赐给你的是美好前程和盼望。对一些被掳的以色列人来讲，好像很遥远，我们明明被巴比伦来到控制住，被他们来到好像看我们二等的公民，不是看我们，直接是当我们二等公民，是不是？好像就是好像绝望，因为巴比伦是强国来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好像没盼望，但是神怎么说？不是啊，我的计划仍然都是什么？给你们有美好的前程和盼望。所以今天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什么？神的应许。耶利米甚至你一路读下去的时候，圣经告诉你什么？他说七十年满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并加勒底之人的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29章第十节，一起读吧。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哇，即是觉得神的说话太精彩了。是啊，你们会被掳，不过有一段时间，七十年就搞定了。我想请问，七十年之后，以色列人有没有翻回去以色列地？你读过历史书就有了，知道了，而且很精彩。以斯拉记圣经怎么说？波斯王巴比伦就读波斯马代了嘛，是不是？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他藉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灵，使他通令全国，传达文告说，波斯王古列这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把地上万国赐给我，他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哇，你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不是觉得神的应许太厉害了？是不是一个外国人的君王竟然什么认识神，他自己不得已还说神给我的这一切，然后说神说你们以色列人可以回耶路撒冷为了建造殿宇。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哇，即是放生就得了，我明明老了你的了，放生你用什么好像这个道道都说我们要独立，是不是不要你管 哇！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是不是？但是波斯王啊，你即管去啦，神给我一个这样的感动或者是宣告，是吧？所以呢，不单止你们去啊，圣经第三节怎么说啊？请一起读，你们中间凡是他子民的，愿神与他同在，都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建造耶路和华以色列人的殿，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受敬拜的神。所有渔民无论寄居在什么地方，那地方的人都要用什么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亦都要为在耶路撒冷神的殿献上甘心的礼物。哇！你读到这些说话的时候，神的应许是不是要支取啊？竟然激动了其他的人献上金银财物帮助这些以色列人返回去以色列地建造圣殿，甚至后来建造成圣城，是不是？所以神的应许是怎样啊？就好像哥林多后书话给我听，一切都是是的，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藉着我们讲阿门，使荣耀归于神。所以今天在逆境的当中，我们有没有什么认定主耶稣的应许啊？如果你在难处当中，你不懂得支取神的应许的时候，原来就会走宝，神实在太多应许了，是吧？当你觉得很多劳苦重担，耶稣说来我那里，我就使你得安息，是吗？应许来的这个。当你觉得真的好像很孤单无助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什么撇弃他。你怎么会孤单？没错，你一个人You are alone but not lonely。 所以我就算我已经经历过五次的隔离，我都觉得我不孤单。因为为什么？我一个人不过有神同在，当然我们更加蒙福啦，因为又有手机又有电话又有上网，是不是？你住那些酒店或者被困在家里面，如果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办？最重要有本圣经嘛，是不是，所以不要忘记要捉紧神的应许。当你没有把握的人生的时候，耶稣说不怕，信的人有永生。你背多一些这些应许，神说你怕什么？谁都不会使你灭亡的，我认识你们，你们跟随我的时候，我赐给你们永生，永远不灭亡，谁也不能从你们手里面将你们夺去，太多了，约翰福音14章说，我耶稣基督就要走了，为你们预备天家，然后我再回来接你那里，好使你们，跟我在那里一样。那你说神的应许多不多？你懂得背几多，不懂得背也不要紧，自己回咯，是吧？看看神有什么应许给你，这个就是什么？在逆境当中认定神的应许，那你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咦是有力的。刚才唱的诗歌，我宣道有能力，为什么？能力在神给了你和我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支取回认定回神这些应许。我在想，神的应许是怎样，上网看一看，原来有一本书呢，就叫做 God says yes to over 3,000 promises。 即是什么意思？哇，原来这个作者这么好心机，将神所有应许试下来对计算一下，抽出来，他说 over 3,000 promises， 超过3,000个应许，都是跟神的子民有关的，那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问你了，你和我是不是神的子民？大声一点，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你读旧约不是跟你没有关的，旧约的事是反映我们的，我们都是神的百姓，在当中很多教训、尴尬、过程、学习等等，全部都是我们的，好像一个 mirror， 好像一个镜一样，其实看回转头，以色列人被掳，其实我们都是真的人生过去都被掳过，是不是？尤其是被罪恶掳住，是不是？所以哎呀，这些 promises， 这些所谓应许，原来都对我们用，都是给我们用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去看回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是啊，神的爱不会跟我们隔绝的，神的爱不会令我们什么，令我们呢，没有出路的。因为为什么？他靠着这位爱我们的救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高已经什么得胜有余了。所以今天神一定在难处的当中会开什么？开出路给我们。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什么？ 真的要找紧神的应许。你没力吗？快点回去神的应许当中。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在逆境当中我们要观看神他自己的作为，好不好？所以第十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什么？一起读。耶和华这样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第十一节又说，因我自己知道为你们所定的计划，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想讲什么？我想讲就是，当我们看回在逆境当中，耶利米怎样来跟以色列人讲话，就告诉他们什么？神有他的旨意。所以在逆境当中，有时候我们就摸下神的心意。神啊，你有些什么要我什么去学习，去认定回神你自己给我的什么，给我一些提醒，或者前面的路我应该怎样，我应该怎样来对走人生的路呢？有个弟兄告诉我，过去我挂着赚钱，挂着工作，不想到人生是怎样。不过在逆境当中，我反省自己的人生，原来觉得什么都捉不紧，最重要就是什么？有永恒，最重要是神的国度，最重要就是什么？我好好地来到什么？在神的国度里面去侍奉神，去跟随神。甚至他说，我现在上网读神学了，我愿意有一个奉献的心，那好不好？好好，是不是？他反省到过往的人生，他只是投资在今生，但是当在逆境当中的时候，他反省，咦，神的旨意原来提醒我，你什么？离我好远，你的侍奉都是污秽，重新再来献过给神，更新自己，以至到什么？以至到你的人生是更加有意义，更加合神的心意。一切所发生的事是有神掌管的，就好像但以理当他来被掳的时候，神都用他，而且甚至他能够为尼布加利撒王解梦，他告诉尼布加利撒王听什么？这位神能够改变时间、季节、废王、立王，他赐智慧给智慧人，赐知识给聪明人。所以今天当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也许可能真的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什么，我们好像呢真的不喜欢要面对的东西，尤其是可能今天你和我面对到很多可能香港的移民，有没有？有没有多了香港来的移民？这里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快点去找咯。神为什么要即是整这么多香港人来啊？我不知道，有些人说十万，有些人说几多万，我不知道多少，是吧？但起码我们教会都捞到一些，捞到一些，是吧？所以一听个人同声同气，在这个摩行下街，为什么多了广东人的？有没有发觉啊？没有啊，即是你不观察人咯，是吧？只是挂着自己咯。有机会识下他们，搜索一下，跟他们八下都好，倾下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是很需要有信仰，好需要乜嘢？有个家啊，香港应该系佢嘅家，系咪啊？教会系咩？教会系神嘅家。喺呢个时候认识下佢，同佢倾下偈，唔好咁快向佢传福音先啦。一下子你惊嘅时候，同佢做下朋友啦，系咪啊？呢个时候教会都唔捞翻啲鱼啊，咁我哋做乜嘢啊？呢个可能神嘅心意啊，系啊，逼啲人就出去，然之后有机会就咩啊？就带佢哋信主，带佢哋翻教会啦。就好似我哋以前九七嘅时候，系咪啊？好多人移民嚟加拿大，我哋有机会翻到教会认识神咯，忘记咗啦，系咪啊？九七嘅时候，甚至好多学者漂流到去欧美嘅地方，然之后佢哋喺欧美嘅地方就认识神，好多啊，然之后先回国，咁好唔好啊？系好好嘅事。就算有唔好嘅政府，罗马书话咩啊？政府嘅权柄，人人都当信服。我没有一样权柄不是，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今日我哋处喺咩嘅环境当中，我哋都应该乜嘢啊？应该放心啊！因为点解？呢一切都有神嘅掌管，神有佢嘅计划旨意。因为点解？一切都系有神佢自己喺背后嗰个嘅稳准。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一齐读好唔好啊？佢点讲啊？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个你当然是神啦，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些什么难处的时候，不要忘记一定有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懂得去找回神的心意的时候，又信得过他，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他的带领和祝福，最后有盼望， 不是绝望的，这样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就很不同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境当中有没有看到神他自己在你身上那一些的心意啊？有没有啊？所以为什么我说是啊，在逆境当中我们需要什么？学习认识神的作为，有没有啊？有没有多了啊？如果没有的时候又再学习过，好不好啊？还有呢，在逆境当中我们怎样过活啊？我只有第二点，我用一句说话咁嚟到去 wrap up 佢，嚟到总结就系咩啊？喺逆境当中点样啊？我哋应该好正面嘅过活。你有咩意思啊？你头先睇翻第二节，头先我睇翻落呢个耶利米先知啊，呢个第五节嗰度点同以色列人讲啊？一齐读，你们要建造房屋，定居落嚟，要栽种园子，吃园中的果子。以色列人说不是嘛，耶利米，我们起码应该积极什么，想想怎样回巴比伦，怎样逃亡，怎样来砌低巴比伦国，然后呢叛国，然后呢建立我们的势力。耶利米先知说不是啊， no， 定居建造房屋吃园中的果子，不是只想这些东西，甚至不是说唉我很无奈啊，活在这个这样的被逼害的国家做二等的公民啊，好惨啊，唉，好灰心，好失望。不是啊，甚至耶利米同佢讲，不是啊，你仲要娶妻啊，生儿养女啊，一代系咁，第二代又咁啊。哇，你真系好唔明白，系咪啊？你或者会怨叹，哇，神啊，都几多代啊？啊，当然后来我哋知啊，耶利米话七十年啦，七十年都好多代咯，系咪？神啊，系啊，要积极嘅过活。不是放弃的，不是灰心的，不是消极的，不是无奈的，不是松散的，不是退后的。有很多人就真的很无奈地来过生活。所以你知不知道北美很多青年人是自杀的？你不知道啊？你看看新闻，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个好像这个世界好像很灰暗啊，好像真的 很负面啊，很惨啊，是不是？自杀率是上升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因为他看不到神他自己还给我们有的应许，还有要我们积极的过活。你在那里就好地继续做事，继续去来到侍奉，继续来到做好你的岗位。无论怎样都好，我们可以靠主一路的继续的什么，继续来到什么，能够可以来到好地很快乐地来到生活。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只不过是客旅，是什么？是寄居去旅行，环境顶不好都好啊，我会回家的，看到吗？不如开心心去旅行，懂得玩东西，是不是？在这个地上是有难处，不过继续做好我们自己的事，享受神给我们现有的事，就不是说怨天尤人。这个是要什么？在逆境当中很积极的来过活。神是给耶利米先知这样来这个信息提醒百姓。仲有点样正面嘅喺逆境当中过活咧？第七节话：我把你们老到的那城，你们要为他求乜嘢？平安。头先我哋讲过，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就系我哋点样应用啊？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我哋自己经历咗神嘅平安嘅时候，我哋仲要为城嚟到求平安啊！所以喺逆境当中有冇为 BC 省求平安啊？有冇啊？有没有为这个世界很多疫情很劲的地方求平安啊？哎，真的要，起码为自己这个 Richmond 的城市为 求平安先啦，好不好啊？真的的。因为为什么当我们说要为城求平安的时候，就要什么关心所住的地方里面的人啦。因为事实上今天很多人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是很没有平安的。你有没有认识的朋友就是这样啊？到现在都没敢出门口的。你知不知道？仲有啊，系咪？叫佢饮茶，你话，哎呀，我都系好惊，系咪啊？咁当然你唔可以笑佢嘅，系咪啊？但系咧，佢事实上系真系觉得冇平安啊嘛，系咪啊？呢个平安唔系净系表面嘅，你喺里边嘅，所以我哋要学习关心呢啲人，系咪啊？我哋要咩啊？使别人亦都得到神所赐嘅平安，呢个先系神所关心嘅。你自己得到，你要咩啊？分享俾人，呢个就系基督徒嘅生命啊嘛，系咪啊？我们要活出这个平安的时候，不得已还要告诉别人， 你都可以得到这份出人意外的平安，是耶稣基督所赐在苦难当中的平安。然后什么，当你为这个城求平安的时候，这个城就有平安，那你才得到平安嘛。这个相计逻辑上高，容易理解的，是不是？如果这个城市乱七八糟，人呢动荡不安，就搞到你都动荡不安。但是如果什么，这个城是能够有平安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可以什么，得到平安。所以在逆境当中，我们要学下什么，关心什么周边的人。你有这个生命，我有这个生命，可以关心人的时候就要去关心的了。还有呢，他说你们要定居下来，又要你们又要你们又要你们又要，你说这里讲了几个要啊，即是不知道好几个要，什么意思啊？在逆境当中的时候，圣经说神提醒百姓，我为你们所定的，这个就是耶和华的宣告，什么意思啊？即是说我们要信服神的安排。神啊，既然你给我们在秘掳，我们就活在一个秘掳的光景里面，你说什么，要什么，要什么，我们就要什么，学习用信心用信服，这样来到什么，这样来到去过我们前面的生活。所以无论如何，在我们任何事情的发生的里面，求主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什么，去认定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高，就要什么，看一神给我们的有些什么，我们要做可以做的事，我们都继续做，那么什么，那么合神心意咯，看到没有。所以今天要顺服神的安排，一直都是什么，神给我们呢，在这个人生的当中，我们要什么，继续这样来对过活的，接纳逆境。为什么这么衰的，头头碰着黑，接纳逆境，我们要不要埋怨。有时候听到人的埋怨的时候就很糟糕，尤其是在基督徒的口中，如果出现埋怨的时候，这个绝对都不是神的心意。我们要什么，深信神他自己的计划，让神在我们心中来作王，去管理我们。我相信我们就什么，就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按着神的心意去过前面的人生。所以今天遇着不好的事，不顺利的事，我们要看一下神要我们学什么功课，信服，是不是我们要学的功课，真的要我们学的功课，是不是？最后一点，第四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一路讲，讲完之后我就是这样跟你讲。第二十节说，你们这所有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赶到巴比伦去的，要听耶和华的话。我们怎样很正面的来过生活呢？神的说话就是我们正面生活的指引，所以好地什么，继续听神的说话。在逆境当中，我经常说我们真的很蒙福，我应该多了很多机会读神的说话。如果你说没有的时候，快点快点执行多点，好不好？尤其是你上网一看，很多 online courses， 很多免费的神学课程，很多的专题，很多很正的这些所谓圣经里面的教导，很多这些所谓分享，其实帮到我们什么，怎样来活出这个信仰。如果你说我都没上过，还有还有机会，是不是？以前上的神学课程很贵的嘛，是不是？现在很多神学课程都免费的，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那真是走宝了。这两三年真的，很多人拼命的嘛，哇，这个时候不读几时读 全部都免费读完一个 course， 第二个 course， 一个礼拜可能做两个 course， 哇，你又几好 免费的，是不是？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都不去，即是特别在神的说话里面去多去默想神的说话的时候，那你说是不是就浪费了神要我们在这些逆境当中被困住的当中去亲近神，明白神更多，认识神更多这个机会。所以神给我们面对这些日子一定不会是徒然的，很重要就是什么，再一次打开神的说话，享受神给我们这一切的丰盛，好不好？因为为什么，他带领着我们，他的带领不会有错。我用这首歌来结束，好吗？耶稣领我，我心欢喜，蒙主领导， 心中平安，无论日夜动静起坐，有主耶稣时常领我。耶稣怎样领我？他说日日的领我，怎样亲手的领我。你愿不愿意这样来到在逆境当中紧紧握住主的手，认识神怎样带领你去积极的努力，继续好开心好踊跃的你就为神要做见证。一起起身唱这首诗歌好吗？我们再唱第一节好不好？耶稣领你开不开心啊？开心点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在逆境当中的生活我们仍然都是很积极的。预备、耶稣领我心起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应承过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我们走人生的路，有时会有崎岖，有难处，甚至到有病痛，有灾难。但是我们感谢主，在逆境当中，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作为更多更深，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原来一直的来陪伴着我们走人生的路， 只不过我哋冇抓紧主你一切嘅丰盛，你一切嘅同在，你一切俾我哋嘅应许。所以主啊，帮助我哋能够好积极嘅嚟到面对我哋嘅人生，继续嚟到为你作见证。唔单止为呢个城嚟到求平安，更加我哋知道要嚟到去真系为你嚟到将福音嚟到带俾好多失丧嘅人，好多仍然冇平安，仍喺逆境当中冇盼望嘅人。让我哋翻到你嘅说话里边去支取力量，让你嘅说话成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祝福我哋每一个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坐。